朵，你的房间里有蚊子、苍蝇、虫子、蟑螂，还有老鼠。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没事没事没事。 啊，大耳朵，你的房间里有蚊子、苍蝇、虫子、蟑螂，还有老鼠。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没事没事没事。 就算夏天过去了，我也不能安心呐。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英国的大朋友戴安娜·福克斯和克里斯坦·福克斯为我们创作的，是由一涵翻译，李朝晖审译的。我们要谢谢小萌马童书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一只名字叫熊的狗。有个小女孩，她的名字叫露西，她戴着小眼镜，头上系着蝴蝶结。她一直想要一只狗。她读了所有有关狗的书，还从杂志上收集了很多狗的图片贴在房间里。她还用自己攒下的钱买了一大堆狗用的东西。狗睡觉的小筐子啦，狗罐头啦，给狗玩的球球和骨头啦。终于有一天，露西决定出发了。现在她要出去寻找一只属于自己的狗。露西带着一本关于狗的书出门了，上面有所有品种的狗的照片。她走过池塘，看到一只绿色的青蛙蹲在池塘的荷叶上面。露西对她说， 嘿，你好，我叫露西，我想要一只狗。我家里有一个非常非常舒服的狗窝，如果我有一只狗的话，我一定会非常爱它，细心地照顾它，我还要每天都带它出去散步。 青蛙跳了起来，一边跳一边对露西说， 呱呱，可是狗会到处乱叫，到处乱跑，东闻闻，西舔舔。哇，我们青蛙就不一样了，我可以做一个顶呱呱的宠物，只要你每天给我洗澡就行。 露西摇摇头，拿着她的书准备离开了。她对青蛙说， 哦，那太遗憾了，我家里的浴室只有一个洗澡的莲蓬头，不然的话我还是会非常动心的。 走着走着，露西又遇到了另外一个小家伙，它长着长长尖尖的鼻子，两只耳朵和一个大尾巴。露西很吃惊，很高兴，她对它说， 嘿，你好，我想要一只狗，我有它喜欢吃的所有的食物，我一定会非常非常爱它，细心地照顾它，我还要每天带它出去散步。 那个动物想了想，对露西说， 我和狗长得倒是很像，可是我不喜欢被关在家里。啊，我们可以试试一周只在家里待三天，剩下的时间都让我待在外面，怎么样呢？ 哦，现在露西知道了，这个长得像狗的家伙其实是只狐狸。露西说， 哦，对不起，其实我想找一只真正的狗，不过我可以把你的名字记下来，如果我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我就会回来找你。 露西继续寻找，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个大家伙来到了露西的面前。它浑身长着棕黄色的长长的毛，黑黑的鼻子头，它很高很大很强壮。那个家伙主动对露西说话了， 你好，非常抱歉打扰你，我是一只走丢了的狗，我现在正在找一个舒服的，有狗窝的，有好多好吃的，有可以玩的院子，而且有人非常非常爱我，可以每天带我出去散步的家。 露西瞪大了眼睛。 啊，这么巧，可是 他看了看这个家伙， 他长得那么高那么大， 而且还有非常大的爪子。 可是你确定你是一只狗吗？我在我的书里怎么没有见过长你这个样子的狗呢？ 露西打开书，开始一页一页的翻，每一种狗都跟这只大大的家伙比较一下。 没有，这个也不是。 那个家伙对露西说： 那它一定是一本很旧的书了。你知道吗？最近已经有很多狗的新品种了。比如我。哦，对了，我的名字叫熊。 露西现在放心了，她合上那本书，看着这只狗。哦，它的名字叫熊。 对于一只狗来说，你这个名字真是太好玩了。好吧，已经很晚了，跟我回家吧。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于是，露西把这只狗，它的名字叫熊，露西把熊带回家里了。熊在家里安顿好了，它住在那个草边的小筐子，它的狗窝里。 不过狗窝对它来说好像有点小， 但是狗粮很好吃，而且露西家的院子也够大。 关于狗的书很有趣，熊经常会看很长时间。 狗的玩具也很好玩， 球球骨头，哈哈哈，真是有意思。而且露西非常爱这只叫熊的狗，并且细心地照顾它。 但是有一天，熊开始冬眠了， 它要从11月一直睡到第二年的2月，直到第二年的3月才会醒过来，而且简直糟透了，因为当它躺下去睡着的时候，露西还没来得及给它准备一个足够大的床和被子，于是它就这样躺在露西的床上睡着了。 露西， 他只好睡在狗窝里。而且事实上，露西发现养一只狗比原来想象的要难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在睡过了好几个月的狗窝之后，当熊醒了以后，他们又开始有新的麻烦了。终于有一天，露西和熊吵了起来。露西说： 我不能忍受到处都脏兮兮的，你的脚都是泥巴，你把泥巴脚印踩在屋里了。 好吧，我也受够了一直叼着你的小树枝。 我不能忍受你到处挖洞。 我也受够了每次我刚把球捡回来，你就又把球扔得圆圆的。 我不能忍受没完没了的帮你洗碗，收拾你吃完的东西。 我更受够了每次我睡着的时候，你偏偏要把我给弄醒。 瞧，看来熊觉得当一只宠物狗也没那么容易。于是终于有一天，熊再也受不了了，他决定离开。他留下了一张纸条给露西： 亲爱的露西，再见，熊。 熊离开了露西，离开了露西的家。可是一天天过去，熊发现他开始想念在露西家的小窝和玩具了。他想念曾经属于他的院子和那些好吃的狗粮，但是他最最最最想念的还是露西。熊一个人在街上走，你知道一个人走路是很容易累的。就在熊觉得又孤独又没有希望的时候， 突然，唰啦啦，一张纸片落在了他面前的地上。 熊低着头看过去， 这是？ 那是一张寻狗启事，上面贴着熊的照片。 如果谁找到我的宠物狗熊，请联系我，我会好好感谢你的。 他在找我。 到处都贴满了寻狗启事，看来露西非常着急的想要找到熊。后来呀，熊当然决定回到露西身边，继续做一只叫做熊的宠物狗。 哎，小熊姐姐， 唐耳朵，我今天看你一放学回来好像就不怎么开心的样子。 哎呀，是这样的，老师给我新调了一个同桌。 同桌？ 是 的，同桌。不是蜗牛吗？ 哎呀，不是蜗牛了，蜗牛还在路上呢，是沙皮狗。 沙皮狗？ 帆帆先生。 帆帆先生？ 是的， 沙皮狗帆帆先生。 你见过沙皮狗吗？ 哇，我突然想起来了 啊， 我有一次看过一篇新闻。那个新闻上说，有一只狗长着世界上最难过的一张脸。 啊、对， 好像就是只沙皮狗吧。 是，哎呀，它的眉头一直是皱着的。 怎么，它很不开心吗？ 哎呀，我就问它了，我说帆帆，帆帆，嗨，帆帆，帆帆，帆帆，帆帆，帆帆。 哎，他耳朵，他耳朵，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说话？他说什么？ 你看 他，你说了那么多的反反反反反反，他只说了 是的，然后他的就把他的这个额头上的皮也给皱了起来，还有他脸上的腮帮子上的，还有身上的皮全都皱起来了。 我可不希望唐耳朵在学校里面跟一个看起来这么不开心的同学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哎呀， 我们得想个办法让他开心起来。 对对对，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啊，我一下课的时候我就给他唱歌。 啊，你唱了什么？ 帆帆帆帆，好可爱。 好好听的歌，好好听的歌。 你也是这样觉得 的？是的，是的，是的。那帆帆呢？ 哎 呦。啊， 你看， 你唱了这么好听的歌，他只是哎呦。 哎呀，然后我又给他跳舞。 你跳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你说我该怎么办？我想到了， 我也想到了。 今天晚上让他打开收音机， 听我们的 《听听糖耳朵》。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今天作文课上老师出的题目是生命的价值。一个家里边做水产生意的学生回答说， 活鱼每公斤40元，死鱼每公斤10元，活虾每公斤50元，死虾每公斤15元，活蟹每公斤20元，死蟹只能丢进垃圾桶，因此生命是宝贵的，我们要珍惜。 有个渔夫老张，他下河打鱼之前呢，总是爱问别人，以讨得口彩，图一个吉利。这一天他下河之前，河边仅有一个小孩，他就问这个小孩说， 小朋友，今天我能捕多大的鱼呢？ 能捕像我一样大的鱼。 老张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就问他说：哦，哈哈，你叫什么名字啊，小朋友？ 我叫小小鱼。 有一天夜里，突降暴雨，电闪雷鸣，三岁半的呱呱从梦中惊醒，妈妈以为他会害怕，不想他爬了起来，非常淡定地望着窗外边的大雨，伴着隆隆的雷声，在闪电一闪一闪的情况下，突然摆了个很酷的姿势，并且大半夜的还充满激情地高喊说： 铠甲勇士变身。 三岁的小呱呱最近一段时间缠着爸爸讲故事，爸爸说： 今天吧，咱们就讲个喜羊羊和灰太狼的故事吧。 呱呱听了之后非常开心，还撒娇地对爸爸说： 爸，你当灰太狼，我当红太狼好不好？ 爸爸刚嗯了一声，就挨了他的一个小拳头，呱呱就朝着他女声女气怒气冲冲地吼道： 还不赶快去给我抓羊。 有一次老师在讲解我的手这篇文章的时候，见着呱呱居然在偷偷地看所谓的少儿武侠小说，于是他就问呱呱：文章的题目是什么呀？呱呱摇头，老师就提示他伸出一只手问着他说：你看这是什么？呱呱忽然想到刚看的武侠小说，于是他机智地回答说： 哦，我知道了，是铁砂掌。 老师马上把手握起来，呱呱感觉到了自己刚刚的答案肯定不对，马上他又换了答案，对老师说： 那要不就是少林拳。 老师无可奈何地把手半伸半握，呱呱一看答得非常快，马上又对老师说： 哈哈，我终于知道了，这下肯定没错，老师你用的这招叫神鹰爪。 老师有点生气了，想用这个粉笔头一甩，没想到呱呱紧接着又说了一句： 哎呀，不得了了，老师你居然还会流星镖。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第一幼儿园海盛分园的刘子玉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别说我小。 妈妈您别说我小，我会穿衣和洗澡。爸爸您别说我小，我会擦桌把地扫。奶奶您别说我小，我会种花把水浇。爸爸妈妈工作忙，我会做的事可真不少。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别说我小。妈妈您别说我小，我会穿衣和洗澡。爸爸您别说我小，我会擦桌把地扫。奶奶您别说我小，我会种花把水浇。爸爸妈妈工作忙，我会做的事真不少。